世界才能定义，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接气，已经接受都来不及。泪世界上场才能电影，泪世界上场才能电影，泪世界上场才能电影，结束了美丽。我决定离开你，今宵成灰烬，喜剧变成悲剧，感情悲剧，熬夜着你是我独家记忆，回忆太过无尽，比光会沉迷，别去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熬夜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Oh me， 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本情的封锁区，不管给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的血在下雨，睡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面具。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可我还是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你想起。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有趣。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有趣。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于朱新杰2018独家记忆。这首歌改编自2008年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相隔十年时间，在保留了原版精髓的同时，歌词、旋律，包括全新的 Future R&B 曲风的编曲，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另外，在本周三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整理归纳近期榜单上的一些改编歌以及翻唱歌。听过了首播歌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之前上榜的有本事引来很多歌迷对 Tank 的关注，作为十年前中文流行歌坛公认的才子， Tank 曾经因为心脏疾病而不得不暂别歌坛，最近几年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希望可以再创辉煌。在整整一年前，2017年的7月30号， Tank 发表了一张 EP 叫做新计划，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 New Plan。 直到每个角落，触摸我。 重复，可是你知道的 My love is true， 你冰冷的样子萦绕在我脑海中甩不开。凌晨两点半你为何还是不回，究竟要到哪里去寻求安慰，能否对我卸下所有防备，继续爱自己般静静的跟随。 你不是不明白我的心事，你还留恋着和他的故事，可是他能让我拥有那把钥匙，他可是能让我为你心房装饰，不是把钥匙的如此的彻底，要怎么去打消一切顾虑，我也想轻松地告诉我自己，我定的是 My love is tru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多的困难 I never mind， 性别对我创作一切都无所谓，是我做错了什么爱是的都对，过去已经变得那么支离破碎， You say nothing baby， 然后自我麻醉。你不是不明白我的心事，你还留恋着和他的故事，可是他能让我拥有那把钥匙，他可是能让我为你心房装饰，可是把钥匙得如此的彻底，要怎么去打消一切顾虑，我也想轻松地告诉我自己，我 现在苍白。 You don't care about me， but I care about you， 我只不过想要吃得到你的全部，爱不能独占，却又舍不得结束，我只想义无反顾，我只想全心投入。 You don't care about me， but I care about you， 这种卑微的感觉很实在，很累得清楚，每天像中了毒，给自己跳了路， 7月30号发表90，这是吴莫愁和多位90后音乐人一起合作的开放式唱片音乐计划。刚刚这首歌叫做 You Don't Care About Me， 出自北京音乐人 Go Child 之手，除了吴莫愁还邀请到了张伟来一起合唱。接下来这张专辑有着代表年份的数字，2014年7月30号发表，这是李宇春 1987 我不知会遇见你。1987那一年风靡全国的偶像费翔，让3岁的李宇春和流行音乐有了一次第一次的接触，而在他30岁这一年，他用这张专辑记录自己的音乐经历。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同名主打歌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野草当作玫瑰，下一整夜的暴雨，让我只想紧紧抱着你。那边谈谈我们的过去，看看漫步半生的轨迹。那边亲爱的，谢谢你陪伴安慰，不管是春风得意或绝望颓废。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谁是最难受不动声色，可见会把最初的心 就说起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王菲加盟的第一档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已经在湖南卫视开播两期，观众在节目中看到的王菲和此前演唱会中表现的惜字如金几乎判若两人。除了第一期节目中用因为轻松上节目调侃主持人何炅，上周末播出的第二期节目中，体验官王菲又开启了金句模式，称好友郑钧是来亲普，即来往亲密的普通朋友。作为我是歌手的音乐总监，梁翘柏制作幻乐之城的动因就是想突破音乐节目的瓶颈。两年前他就思考有没有新的形式，最终选择了用电影镜头和叙事方法来表达音乐。而邀请王菲，用梁翘柏的话说特别简单，认识王菲很久的梁翘柏一年前就做好了节目构思，然后做了一个节目小样给王菲看。我和他说，虽然我还没有想好让你做什么，但保证不会让你不舒服，然后王菲就答应了。其实自称很轻松的王菲在节目中一点也不轻松，梁翘柏透露，从节目形式到具体创意，王菲都要亲自参与。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今年新版的流星花园除了延续剧情之外，2001的版本也有很多关联，比方说作为流浪歌手出现的庾澄庆，包括戴佩妮你要的爱在内的歌曲。而在17年前，在流星花园热播四个月之后， F4 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有魔力的音色就会带你回到那个时候还在少年时期的自己。我们就来听 F4 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流星雨》。 我们听到的是2001版《流星花园》片尾曲，也是2001年8月1号这一天发表 F4 首张专辑标题主打歌。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时间来到8月2号，2007年张靓颖推出专辑 Update， 这张专辑为她在中国榜蝉联了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其中文雅作词的《我们说好的》也是她第二首中国榜年度金曲，也是她第一首收录在自己专辑当中的中国榜年度金曲。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 谁后，临别再那么伤，我想。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们的勇气都是梁静茹给的，虽然这句话后来成为互相调侃的笑谈，但是放在18年前梁静茹推出的第二张专辑的确是需要勇气。作为一名新人，第一张专辑几乎是全盘失败，一年之后重整旗鼓，2000年的8月2号推出的勇气成为她成功的开始。这离不开好友光良的创作，更离不开恩师李宗盛的信任。一周音乐大事记在关注完8月3号和4号选听两张过去20年当中中文流行歌坛最棒的创作歌手。2004年的8月3号，周杰伦推出了第五张专辑，专辑的名字源自台湾地区的一种小吃，也是席慕容一首诗的名字。这张专辑让周杰伦蝉联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而这首标题主打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样一首七里香。 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字 就不后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太美丽，爱我也美丽，哦，现在我不再怀疑，我不怀疑有多爱你。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太美丽， 2006年八月四号发表陶喆专辑同名主打《太美丽》。在《黑色柳丁》和《太平盛世》两张性格偏火爆的专辑之后，陶喆希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制作一张气质和煦的专辑，也有这样一张《太美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两年前2016年八月五号，周兴哲推出《爱教会我们的事》专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在榜取得不错成绩的主打歌。Let it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Baby, so let it go. Go, go.都已经累，手机亮什么？烦提醒太多，爱上关机终止联络。拧过的电话，连断成防空洞。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新歌二号，吴青峰、陈粒、空舞。新歌三号，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新歌四号，周蕙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新歌五号，江美琪不是时候。 记得你说爱我，快乐没有尽头。 新歌六号，陈雪人大漠鲸。新歌七号，周彦辰、张欣《吹雪》。 说风吹雪有一曲，千山万紫情何时。 新歌八号，黄志林《山川客》。 谁懂我一生痴狂，谁解我一世惆怅。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是通过偶像练习生成名的朱星杰新歌2018独家记忆，最后一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因为之前积累够多，所以呢朱星杰发单曲的速度很快，他能够自己作词作曲制作 beat， 舞曲和电子乐是他的最爱。那这首歌呢是为网剧《朕的刺客女友》所演唱的片尾曲，这首2018独家加记忆便是 future R&B 的风格。 全中国强力首播。 Hello， 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Jason 朱星杰，我的新歌2018独家记忆在这里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可是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有的是想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无论是谁也不行从我身体拿走你，在我感情封锁住你，绝口不提。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小野心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绝口不提。 没关系，忘记风台以及天气，习惯一个人的下大雨，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思念的他在发淋漓，在抽泣，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时间静止在那一刻，搂你的肩膀， 泪与时间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着急，已经结束都来不及。世界上场再难电影，泪与世界上场再难电影，泪与世界上场再难电影，结束的美丽。我觉得留给你，我离给你，过去烧成灰烬，烧成灰烬，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我跟着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回忆太过无尽，比光阴珍贵。只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我看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Oh, 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管你绝口不提。 没关系，我都学了下大雨，我都学了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力气。我都学了下大雨，我都学了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 可我还是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 错去都关于你，却靠不及你想起 全中国奖励首播朱星杰的新歌《2018独家记忆》，这首歌也是本周新歌三号。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环节。新歌一号是 Selena 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所演唱的片尾曲《幸福需要一点偏差》。舞曲的律动加上摇滚元素，再加上甜美的声音，青春期小鹿乱撞的悸动跃然在我们耳边。 感谢完美为过路爱人努力维护神经，很标准，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哦哦哩哩，啦啦啦哦哦哩哩，爱起来不加规矩，最难为你。对对对。脑袋写的剧本有没有风格，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许可，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爱起来不照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奥利给不是为奥利给，要进化的先破例别住了。 只有回声。能回声。 新歌二号，这是吴青峰和陈粒共同带来的《空舞》，选自陈粒新专辑《玩》。电子效果、空灵的气息，还有这种合作的效果，也和吴青峰与众八八演唱的《Everybody 呜呼》不谋而合。谈到吴青峰和陈粒这样一次合作，还有一段小插曲。陈粒在台北开个唱，当时票卖光了，于是呢，吴青峰在行内希望找人来要一张票，一来二去，两个人加了微信，先从网友做起，熟络起来，便合作了这样一首《空舞》。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好久不见的周蕙最近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精选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10位女歌手的代表作，每一首歌一种风格，围绕着爱的主题展开。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蔡琴醇厚的女中音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周蕙版的翻唱娓娓道来，带来一种私语化和亲和力，《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

下面是春运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运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饶雪漫新书《大约在冬季》正式上市。这本书是饶雪漫时隔五年后的新书。作为齐秦的铁杆粉丝，他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对青春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首发式上，饶雪漫透露，他从小就喜欢齐秦的歌，十几岁时还写过一封上万字的信，托人带到香港给齐秦，没想到居然收到了齐秦回赠的礼物。后因机缘，他与齐秦结识，有机会为他的新歌填词，于是最终决定要以《大约在冬季》为蓝本写一部小说。该书故事开始的时候是2018年当下，在洛杉矶，一个19岁女生小念，5岁跟父母移民到洛杉矶，她与母亲的关系很紧张，直到她看见妈妈在地下室收东西时，再听一首名为《大约在冬季》的歌，妈妈泪流满面。从那天开始，小念带着她的视角去慢慢了解母亲，从而发现母亲青春时期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齐秦说，1986年的冬天写下《大约在冬季》这首歌的时候，没想过它会流传30余年。他说，当年写这首歌一气呵成，完成它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雪漫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理解这首歌，赋予它新的灵魂，给了这个 IP 真正的血肉，这是我愿意看到的事情，也令我很感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10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9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8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7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6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5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4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记录。 第3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2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 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新歌六号是陈雪然所演唱的《大漠鲸》，这也是电视剧《沙海》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小说，由吴磊、秦昊等主演，邀请到了现在在好莱坞工作的陈雪然创作并演唱了这样一首主题曲。中西合璧的风格，波澜壮阔，也唱出少年的热血和不畏。 欢迎，大漠里风吹起无数个声音，那就是我找的谜底，消失的神秘，在荒漠里背后的伤痕刀疤印记，眼中的火光照前行向深渊去，闯入这记忆之中的反击，是长在心中的定力，命运里喧嚣起度东梦虚去，让勇气留在血脉里，孤独的遗迹千年追寻当时的神秘，在荒漠里冒险，有谁和我去同行，闯入这记忆，看孤雁升起，古铜记究竟是谁被摇无惧，往事随风起，回到我心底，一杯一息才明 来去比梦境修 起胸口抢险，谁人知小楼昨夜西风起，不由我如此这般回忆你。说风吹雪又一曲，千山万紫情何限，风花流年只怕今生缘浅，世间千年人未变，遥知烟云一瞬间，镜花雪月只期待你浮现。 是上周通过中歌榜新歌抢先听，周彦辰和张欣为网剧《朕的刺客女友》所演唱的主题曲《吹雪》。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段穿越古今相爱相杀的奇幻爱情故事。那《吹雪》是一首中国风，也讲述了剧中男女主角跨越千年的相爱之路。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新歌八号来自黄志玲，叫做《山川客》，作为某款手游的主题曲。那这也是歌坛新秀黄志玲的首支个人单曲，由爱乐团的王超创作并制作，风格是以 R&B 为主，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这是一首带着赤子情怀的作品，我们就来听新歌八号《山川客》。 山川古道繁华，清风吹白离人发，走过的天涯，爱过的蒹葭，沧海桑田都落下。问半生漂泊闯荡，可曾亏欠过时光，无人的巷陌，转身的角落，脸上却划过泪光。谁懂我一生痴狂，谁解我一世惆怅，看天边斜阳映一杯沧桑，千言万语不能忘。说不完的是风霜，常在天地间浩荡，愿沧海你依然还在水一方。 没见过时光，无人的巷陌，转身的角落，脸上却划过泪光。这一生情怀激荡，从未认输过风霜。年少的轻狂，炙热的胸膛，依然滚烫的梦想。 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九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八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七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第六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我什么都不想激动。 第三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二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反顾的长长河 在夜晚说早晨，难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站日里为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胜 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此信念动摇，会中了闲话。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寂寞在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这是本周黑马歌，来自陈奕迅最新粤语专辑首支派台打榜单曲《渐渐》。第一榜成绩并来到第四名。这几年 Eason 和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尝试自己喜欢的曲风，这首歌有过往陈奕迅粤语经典情歌的轮廓，旋律优美，歌词扎心，陈奕迅对情歌的演绎依然是细腻依旧。继续来关注榜单，薛之谦的摩天大楼是以12周在榜成绩成为榜上的恒星歌。那这首歌的厉害之处就是上榜时间虽然够长，但是依然可以停留在 top 10 的阵营当中，停留在第六名，最好成绩是拿到第二名。和这首歌同名的巡演已经在路上了。而最近薛之谦推出了新专辑，标题曲最好，由小韩、廖慧明、郭顶作词，林奇玉、郭顶作曲。 最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